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39点，跌370点，总成交金额533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4跌3.8，信达生物25.8跌6毫，美团点评84.35升1.95，盈富基金26.6跌4毫，友邦保险73.45跌1.15，汇丰控股58.2跌6.5，百威亚太30.15系升5.5，中国平安89.75。是跌9.5，领展房产基金87.35升4.5，建设银行5.91是跌8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9.686，瑞士法郎7.851，澳元5.3，加元5.883，新西兰元4.96，欧元8.6063，每百日元对港元7.3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4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0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46美元，卖出1,5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南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星河名居。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港岛中区嘅封路，咁因为道路事故，而家康乐广场介乎文祥街至到干诺道中一段，以及系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辅道中同埋北打街仍然系封闭嘅，咁影响到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而家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龙尾去到轩尼诗道近住中士登道。咁就系由于道路事故咧，而家康乐广场介乎文祥街至干诺道中一段，以及系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辅道中同埋北打街仍然系封闭。咁另外由布甸乍街至到北打街嘅东西行线电车服务咧，而家都系暂停。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最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古今中外咧，好多艺术创作咧赞叹无限美好嘅秋天嘅。咁如果要喺秋天，我推介歌俾你咧，有一个音乐创作人，我细个时候咧就错过咗好多美好时光啦。咁啊，长大之后咧，先知道佢一字一句咧系一套人生哲学。Bob Dylan。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上6点到8点，有唱假期。 我系陈海琪。 成世流流长，总会爱上几个人渣嘅。 我系差人，边个知啊？ 我大声讲嘢，唔代表我冇礼貌啊 ，Sir。 Cut， put it。 提起香港电影，你可能只会谂起幕前嘅精彩演出， 但幕后的工作你又知几多？港台电视31，日常8:30，逢星期五晚请嚟电影人带你走入后台，睇下电影制作点滴。 沉重的呢个星期五嘅时间嚟到下昼嘅3:02啦，我谂大部分香港人都可能系睇紧电视啦， 系 啦，唔同嘅新闻嘅直播啦，咁但系我同阿 Eric 同阿琼咧，继续就系紧守住呢个苏导音乐呢两个钟头先。 系啦，虽然咧我哋心情都有啲复杂，不过咧都系要开始今日嘅节目先嘅。 系啦，我有趣咧就系我前排咧认识到一个，佢话佢以前系做歌手嘅，即系佢系曾经入过行做歌手嘅一个人啦，咁样咁啊，但系今时今日佢已经做咗一份系完全同音乐无关系嘅工啦。 嗯， 系啦，佢嗰个同我讲我哋饮局啊嘛，咁佢同我讲咗佢以前一个古仔咧。佢话我谂每个人都经历过就系自我膨胀得好大嘅一个嘅阶段嘅， 觉得自己好叻，可以操控住一切。 系啦，咩都啱啊，咁样啦。因为佢话嗰阵时，哇，做歌手，梗系啦，我出碟。仲讲紧唔系而家，即系可能系十几年前嘅时候，系啦。咁我觉得，哇，我有人请我做歌手，梗系巴闭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咁佢仲系唱作型噶。 哇！ 好啦，咁啊写啲歌啦， 系 啦。然之后就开始咧，就系即系教歌就俾人 ban 啦。跟住唱歌，然之后就发觉咦签咗，但系咦点解从来都冇出碟嘅咧？我开始怨啦，怨收到啲歌。唔好啦，怨啲词唔好啦，怨啲监制唔识监啦， 怨公司安排得唔好啦， 系啦。跟住然之后我话咁，但系去到最后咁，点解你发觉都系咩问题，所以你冇出碟咧？佢话哦，其实因为佢隔咗好耐先认啊吓，就 系 话因为佢自己唱歌真系难听。 但系呢个系一个做歌手最基本嘅事情，你都未做好。 系啦，所以我真系话咧，做人咧，其实有阵时系真系有谂下啊。你如果你要面对而家呢个嘅处境，究竟核心嘅问题？ 系啲乜嘢？ 系啲乜嘢嘢咧？咁样系咪净系怨人就 O K 嘅咧？ 你有冇反省到其实最基本嘅问题可能系喺你自己身上？ 系啦，之后我哋会播一首歌，但呢个古仔咧完全同呢个歌手系 冇 关嘅。只不过就系做人啦，做任何工作又系啦，带领一个城市更加应该系要有一个智慧去到，即系谂清楚究竟核心嘅问题系啲乜嘢嘢啊？转头咧，预告一下啦，我哋将会有今日嘅嘉宾嘅，系啦，转头将会有泳儿介绍下佢嘅新歌《花心》之外咧，都会讲下佢下个礼拜就会举行嘅音乐 会。 发过要发的梦，但热烈渐觉冰冻，跌过痛过便会懂，谁在作弄？沉默背后也想发狂，很想找一刹来放纵，斗胆一次如翻空，也试过太冲动，大件事没计轻重，错过悔过仍要冲，冲出困局，形象似义勇军般英勇，果有没有停战的沟通，如戴着面具去掩饰倦容，迎着炮火也依然表情轻松，情绪不可激动，还若轻的举重来化解一切压力，似失着晚风去追寻逍遥星空，除虚假的宽容，还真想不通，趁年少的青葱，怀着理想哪怕痛。 件事没计轻重，错过悔过仍要冲，冲出困局仍像似已勇滚般英勇，但结果有没有停战的沟通，如戴着面具去掩饰倦容，迎着炮火也依然表情轻松，情绪不可激动，还若轻的举重来化解一切压力似失踪，如放下面具去也许面红，乘着晚风去追寻逍遥星空，除去假的宽容还真想不通，曾年少的青春 許廷鏗呢首舊嘅作品叫做《面具》，救火是用水啊，定系用油咧？小學生都識答啦呢個問題。 係，但有啲大人可能就睇唔到喎。 係咯，如果係你話戴咗個面具，蒙咗面嘅時候，一方面嘅暴力就可能會升級。究竟係單方面會升級啊，係雙方面都會升級咧？唔係一個嘅 judgement 嚟嘅，純粹係一條問題嚟嘅。 蘇仲音樂，蘇仲詠兒，花心。 我哋请嚟嘉宾有泳儿。 Hello， 大家好。 准备成点啊？开 show 咯。 我好紧张啊！准备如火如荼咯，只可以咁讲。 有啲咩？有啲咩？概念啊？今次成件事，重新感应喎呢件事。 梗系啦，咁啊，今次系会有主题嘅，系唔同嘅主題，因为其实过往自己演唱会咧，可能都系拣一扎自己比较 hit 嘅歌啦，跟住讲拣一啲人哋个歌啦，跟住就唱啦。咁一个 run down 就完咗啦，系咪先？咁啊，系啦。咁但系今次因为好多粉丝，其实都。投訴嘅，即係話我唱太多人哋嘅歌，即係佢哋好想我唱多啲自己嘅歌。因為我之前就覺得，尤其是啱啱出道咧，即係好多嘅歌可能你唔識噶嘛，咁冇理由唔識嘅歌，我驚你瞓著啊嘛，咁咪揀啲人哋好 hit 嘅歌，咁啊翻唱咁樣啦。咁但係今次就真係會揀多啲自己嘅歌曲，咁同埋我哋都會，因為今年我就係做咗一個暗黑系列嘅泳兒嘅一個花嘅系列啦，咁所以我哋演唱會都有一 part 係分天使同魔鬼咁樣去。要營造呢一個主題啦。 哦，即係好似野木蘭上次嗰個 visual。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哦 ，OK， 但你覺得你係中意天使嗰邊多啲啊？ 係。 定係魔鬼嗰邊多啲嘅咧？其實係。 我係魔鬼中意天使。 佢答問題好叻嚟啦。 食曬。 係啊，曬你啦。 全部都有份㗎啦。 點為即係魔鬼中嘅天使咧？但係。 咁其實天使都有 fallen angel 噶嘛，fallen angel 其實都係魔鬼嚟噶嘛，咁覺得我有一個好似好純潔嘅泳兒，但係心裏邊都有一個好暗黑嘅泳兒。 但係佢我覺得近幾次同佢做訪問嘅時候咧，你睇唔到嗰種暗黑係嚟自邊度？佢又 bright 啦，又開心，又 cheerful 性。 係咯，其實從來都唔覺得你有暗黑嗰一面㗎。 係咩？我諗人人都有㗎喎。 但你嘅暗黑嗰面係屬於邊啲先？即係係唔開心嗰類暗黑啊，定係憤怒嗰啲暗黑？ 憤怒咯， 邊種？ 憤怒㗎。嚇？係啊，我唔記。但我好记性咯， 有咩心机？最惊呢啲女仔啊！ 讲下啫。 咁你嘅愤怒你系点样消化噶？即系嗱，你又即系你唔会喺工作嘅时候发出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如何去到处理咁样嘅？ 其實我覺得做 artist 好辛苦嘅呢樣嘢，就係因為我、嗯、譬如我自己啦，就算我開心唔開心啊、病啊或者咩都，我自己都其實 cover 得好勁嘅將自己。咁但係好多嘢可能只會屋企嘅人啊，或者自己朋友啊、自己男朋友先至會知道自己。呢一面啦，同埋我成日俾人感覺好似有自由嘅，即係我有自由嘅一面嘅、嗯，但係有啲嘢我哋好急促嘅，即係想做一樣嘢就立即要做嘅咧，即係我唔可以等嘅。係咁，同埋有啲嘢我係會進取咯，即係尤其是而家講，可能以前嘅我都會比較被動少少，即係做乜嘢都等人哋安排啊。但係自從我開始咗呢個暗黑嘅系列之後。我就完全有藉口去做一个暗黑嘅位置， 佢灵妹讲， 想要咩就要咩。 我上身啊， 灵妹子讲系你哋搞到我咁噶， 系啊，即系而家嘢可以开宗明义啦，咁样。 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你系一个 artist 嘅时候，咁你有自己声音系应该要自己去到，即系发表出嚟啊。 但以前嘅我唔系咁谂噶嘛。 咁咩令到你有呢个改变咧？其实真系 压啲都太压啲太耐。唔系，咁我都人大咗，咁同埋，反而系啲同事同翻我讲，其实你有时唔同我哋讲你想要啲乜嘢咧，其实我哋唔知道你想要乜嘢，反而我哋去帮你做宣传啊，我哋都唔知道，譬如个文案，头先啱啱你讲啦，个文案点解可以咁长咧？其实都真 系，公司文案系真系好长， 系咪啊？ 系 咪个个都系咁长噶？ 系啊，个个都系噶，系、啊、英皇全部都系咁噶，系啊。 OK， 咁咪好啦，即系因为譬如今次嘅歌曲咧，由野木兰开始咧，好、多嘅文案其实我自己都有参与、即系佢哋会问我呢只歌有啲咩想表达，跟住 send 俾我睇完之后，我就会改佢啲文案。 中 文老师 咁样，即系老板要睇睇秘书啲嘢先。 系，因为我觉得讲只歌嗰人系我啊嘛。 系啊。 咁同埋我做音乐嘅时候写文案嗰个人，唔系同我一齐做呢、這个呢只歌。 系。 咁所以最终最了解只歌一定系我自己。 哇！但系头先你话，譬如可能有嗰个 dark side 咧，就通常系身边最亲嘅人，先至会见到啦。 系啊。 咁佢哋会好担心，喂，其实你会真系好唔开心啊，诸如此类。即系因为你只系得佢哋呢个出口。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啊。咁我觉得有出口好过冇出口。有啲人系完全冇出口。即系佢甚至乎连隔篱分喺隔篱嗰人都唔知系咁样。嗰啲就最危险咯，我觉得。我觉得歌手有一样嘢好，我可以抒发喺歌曲嗰度。 系。 呢一样系好嘅，但可能我唔可以大众咁抒发，但我唱歌我上台。 系。 呢一样嘢我可以写喺我歌词嗰度，呢个都系我自己抒发嘅一个好嘅出口。 O、okay, K，、所以呢一批歌嘅时候，你演绎嘅时候就可以 尽情咁样发泄啦， 系咯，抒发 系啊。咁但会唔会即系同可能创作班底，即系多啲讲就系啦，有个翻嘅主题啦。咁但系喂，每一首咁，我想写啲咩先，写啲咩先，咁去到倾咧。 系啊系啊，会啊。诶、yeah. ，明日花就唔系周雨辉老师写嘅，由第二只歌开始，夜幕难啦，就系、是、其实同佢倾咗好多啦。即系我同佢系用 email 嚟到。溝通嘅，咁佢就會問我好多嘅問題，譬如如果俾你做一件你好想做但俾人哋知嘅事情，你會做啲乜嘢？咁啊 list 咗一紮嘢俾佢啦，咁佢就等用我啲 answers 嚟到去發揮喺呢一個花嘅系列嘅 theme 嗰度咯。 哦，佢呢啲問題有趣喎、 你會做咩啊？咁咪講啊！ 我諗下先，即係如果我好想做但係唔俾人知道，哇好！ 其实唔难谂嘅，但系咧，你突然间谂咧就好难。但系你遇到好多处境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你就会有呢啲谂法。 同埋呢条问题咧，好 tricky 嘅，系一定谂乜，系勾晒你啲 dark side 出嚟嘅。因为我即刻谂嘅都系犯法嚟嘅，犯法嘢嚟。 犯咩话？犯咩？ 犯法嘢嚟。 犯法嘢啊！系啊系啊！我又即系，譬如我又讲话，我想打劫银行咁样咯，即系唔会去做，但系你都会。喂，如果真系打劫银行，环游世界唔使做啊，真系几好，系咪先？ 即系有啲咁嘅幻想， 系啦， 都系得晒嚟。 超能力都可以噶， 系啊。 譬如我有谂过，我好想做隐形啦， 系， 因为我好想知道真相咯，好多嘢， 系， 即系我系一个好真俾人屈嘅，即系如果俾人屈咧，或者点样，我系好愤怒嘅，即系我会好想做一个隐形嘅人，然后去 find out 呢件事，话俾人听，其实唔系咁啊，最好系拍摄埋。 系，但个相机系唔隐形，即系凌空有 camera， 浮喺度嘅相机咁 样，咩事啊？ 个意思 好笑啊！呢、這个你真系好执着隐形呢件事，因为我好好奇你谂咗几耐先复到佢噶。 其实好唔耐，因为我可能每日遇到唔同嘅事情，我就会 就會寫俾佢咯。所以我哋流流流會有好多嘅 email 噶。 所以睇你聽夜幕欄嘅時候，會揾到少少啲 hints 究竟啊？如果泳兒， 我覺得係咪就係頭先講話俾人屈嗰件事？因為講到話我只想公平啊嘛。 嗯， 其實都有㗎， yeah. 都有㗎。咁我每個人都有遇到一啲俾人屈啦，食死貓嘅事情，你真係會覺得好憤怒㗎嘛？ 啊，你又做唔到啲咩喎？ 係啦， 最慘係呢樣嘢。係 啦， 跟住講嘢又未必有好多人信你。 係 講件事慘啊嘛。 係， 我覺得係幾首歌咧勾起咗佢嗰個勇氣，唔係最起碼係由怕事變都冇咁怕事咯，算唔算啦？ 係 啊，我覺得係 可能以前太怕事啫。 太多风声，谁和谁在情内太过寂静？其实我很想改变，但无办法。几多风光，相信会有几多报应。期望很公平，其实不公平太可怕。我妄想想得一朵野花，在今晚摘下，在今晚。将各位房外面人全部唤起，换我美好吧。从来幸福的记住，随时来绝症。 惨啊！啱啱落错车，行好耐先行到翻嚟啊！ 杰棠，呢啲落错车你就话惨，有一种啊，会令你粉身碎骨嘅。 吓、 啊！如果你想知道边种嘅话，记得留意逢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由诗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十月我哋有错系列第一弹，落错车。 落错车啫系嘛，唔使讲鬼故咁嘅声嘅。 On a Saturday night。 你觉得失恋的波性又是怎样的 呢？应该很快没事，很洒脱。因为好像次次都是他非人嘛，是不是？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黄正仪。 他是用单手骑马的蔡海林，将来有机会代表香港参加比赛。 我都想 尴尬比率，因为如果输咗都有一个比率的经验。 四岁的时候，海林患上左脑麻痹症，手脚发育冇其他人咁顺利。父母带佢尝试咗好多唔同嘅治疗，而马术治疗就系其中一项。 佢上马治疗嘅神态咧，佢系第二个人嚟嘅，好有神。佢表达能力咧系进步咗。 海林系 CIBS 节目《相见驰骋创未来》嘅嘉宾，透过佢嘅故事话俾大家知，缺陷不等于遗憾。其实比赛对海林嚟讲都唔系新鲜事，佢设计俾家姐着嘅裙仲攞过奖添。 我都着设计俾爹哋妈咪。因为他们照顾我，我都知道他们很辛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在秋天干燥的季节，哪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今天我想送给你的是 Leon 的《深秋的黎明》。 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 来到深秋的时间，听着黎明这首国语经典，只在声音的世界里面都听得出一份有红叶的诗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同六，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 你好，我是艾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联同所有司局长下昼见记者，宣布会同行政会议在早上决定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法规例，规例在明日起实施。林郑月娥说，有关决定不等于香港进入紧急状况，形容并不是容易的决定，但认为是必须，又说会有豁免情况并有适当平衡。她说这条是附属法例，会先订立后审议，稍后提交立法会处理。区议会选举提名期今日展开，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报名参选南区区议会。他說現時關注的不只是政府會不會取消某個參選人的資格，而是政府會不會取消整個區議會選舉。黃之鋒說，今年7月選管會的提名顧問委員會已經確認他合資格參選區議會，如果他最終被取消參選資格，年輕人的聲音未能夠進入體制，就反映特首林鄭月娥口中的對話平台猶如垃圾。他又說，參選並不是為了博取被取消提名資格以製造政治效果，他的政治立場非常清晰，始終如一，如果被取消參選資格，他和民主動力已經取得共識，將會有應變方案。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說，港鐵服務受公眾活動影響，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設施受到惡意破壞，批評示威者行為極不負責。他又說，有部分設施已經沒有後備零件，部分車站的出入口暫時未能夠重開，例如是大圍站，因此乘客入閘要排長龍。劉天成強調，港鐵是主要交通服務提供者，但面對風險，關閉車站是迫不得已，他對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车务营运总管黄坤伟说，港铁有83个重铁车站和42个轻铁车站受破坏，严重影响乘客和员工的安全。李嘉诚基金会公布捐资10亿港元支援中小企。基金会说，全球经济放缓，加上香港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支持本地中小企度过时间，舒缓压力，基金会捐资10亿港元，配合特区政府支援措施和发放机制，及时帮助有需要的本地中小企，细节将会同政府商议。基金会主席李嘉诚说，配合政府新宣布的20亿元中小企备用资金，期望基金会会能够带起带头作用，并欢迎各界提供意见，合心合力，集思广益，一以贯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炎热同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13点，跌297点，总成交金额588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蚊，跌2.2；信达生物25.75元，跌6.5；美团点评84.4，升2蚊；盈富基金26.7，系跌3毫；友邦保险73.65元，跌9.5；汇丰控股58.25元，跌6毫；百威亚太30.5元，系升9毫；中国平安90.05元，跌6.5；领展房产基金87.75元，系升8.5；建设银行5.92元，跌7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5，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0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4,11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08.41美元，卖出1,50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咁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彩虹村。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彩虹村。另外，太子道东天桥去亚街路街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都系有意外噶。而家桥面呢一段嘅太子道东天桥咧，暂时唔能够通车，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御港湾。咁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亚街路街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有意外，而家桥面暂时唔能够通车，龙尾去到御港湾。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港岛中区嘅封路，因为道路事故，而家康乐广场介乎文祥街至到干诺道中一段，以及系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富道中同埋北打街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咁皇后大道中近住布甸乍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金钟道近太古广场。咁另外由布甸乍街至到北打街嘅东西行线电车服务咧，而家仍然暂停。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智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欣安邨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在秋天干燥的季节，哪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为你预备了个歌是 Turn Turn Turn。拣呢首歌嘅原因咧，系因为呢首歌嘅灵感咧系嚟自圣经嘅传道书，正所谓哭有时、笑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咁作者到最尾嘅时间咧，就系问咩时间系到和平咧？佢话 I swear it's not too late。我觉得好啱而家呢一个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2点，新地任我行， 我系陈小宝。 花心， 我哋唔系净系讲夜梦兰嘅，因为泳儿有首新歌 嘅，系花心。 呢个班底我睇嘅时候冇得输啦呢单嘢。嗱，你唱，冯咏琪作曲，即系填词，即系你见到个 magic 一定响度噶啦。我介绍下呢首新歌先。 好啊，呢只歌其实都系延续翻夜梦兰暗黑嘅，因为我觉得呢一只歌令我勾起一个可能大家都熟悉嘅故仔嘅亚当偷食禁果呢个故仔，其实每个人我个本性里面咧都可以有一个渴望，或者个贪念，或者好似呢只歌咁嘅花心。我觉得无论你喺工作上边啦，其实好多人可能都会想升职加薪啦，工作机会越嚟越多啦。大家成日都讲啊，好多 office politics 啊，点解？因为大家都好惊自己嘅嘢会俾人哋侵蚀啊，或者夺去。咁生活上边有都有好多花心嘅嘢嘅，你今日。減唔到你要食邊一樣嘢咧？兩樣都想食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好花心嘅。譬如女人啦，即係喂 hi， hi 鄭俊宏 hi， 佢冇得行過啊嘛。 你好花心啊， 我花心啊， 係 啊，我望住 Eric 大個，唔係我望住 Fred 大同阿 Eric 講嘢咯。 讲翻女人先， 讲翻女人系啦，即女人你会中意买好多嘢，其实你已经有啦，点解你会想买呢？爱情方面咧，我觉得。点解会有出轨呢？就因为你唔可以净系得一个人喺你侧边咯，你让个个话都想要，所以我觉得花心系 everybody 花心咁。 跟住我哋就会问黑心全部有你啦。 系啊， 泳儿咁你咧？ 我当然都同大家一样好花心啦。 好咧，佢拉晒大家落水先，我同大家一样 都咁花心。 喂，咁但系嗱，咁如何去到面对先？嗱，即系嗱，你唔能够又可以，即系放纵自己，咁我咪见一个爱一个，又未必得噶嘛呢件事。 我觉得呢个道德上面系唔可以做嘅，但我觉得每个人心理上面或者思想上面，其实要接受自己有呢一样嘢咯。你越去压抑嘅话，其实可能个反效果，点解先会咁样做啊嘛？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先要，即系我呢一个花嘅系列嘅歌，其实都系唤醒翻我自己啦，或者一啲同我一样嘅人。好怕事啊！之前或者唔敢去面对自己暗黑嘅，成日都好似想要做一个 perfect 嘅人，即系好想大家觉得我系好完美一个好好嘅人。但其实我内里面都有啲好暗黑啦，或者所谓唔系咁啱嘅事情。但其实我唔需要去觉得好惭愧或者好羞耻。其实每个人都有，大家都系一样嘅。 系，所以本来周耀辉合作咪啱咯，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好直接同坦白去到面对自己好多唔同嘅面向啊，或者 系 欲望啊，诸如此类嘅一个人，坦荡荡咁 啊， 佢都系。 系啊， 咁佢有冇今次又系喺电邮啊上面点样同你去沟通？然之后，我哋不如就写呢个题材啦，泳儿咁样。 其实我觉得佢系睇咗我夜梦兰嗰扎 email 而延伸出咗呢个花心呢样嘢。咁而我觉得佢同 Vicky， 因为佢哋合作无间嘅咧，其实好多时候唔使我讲，即系写咗呢个 melody 阿辉哥啲词一写咗去就真系好啱噶。呢个 chemistry 系即系。人与人之间好难解释嘅，就系你同人夹唔夹嘅嘛，咁样系啊。 O K， 但第一次同阿冯咏琪合作， 系啊系啊， 咦系边个提议？咦，喂，不如试下你哋试下擦啲火花啦。 其实都系我 A&R 同事阿华提议嘅，咁我又真系未同佢 合作過，咁最熟悉佢嘅歌都係《藥水三千》啦，或者係一啲啊《 紫紅同體》啊， 啊係啦係啦呢啲歌曲啦。咁其實係喎，又心諗我咁中意一啲暗黑系列嘅，點解從來都未揾過佢合作咧？我覺得都係個緣分啦，今年。 哦，但係佢嘅歌咧個 character 都好強， 好強， 個難度有陣時係高到一個點咧。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有冇挑戰性啊？呢首歌你收到嘅時候？ 當然有啦，同葉問娜一樣都係，所謂數一數二好難唱。但是这首歌的 magic 就在我初初听的时候没有说去到很喜欢先的，我觉得挺好听，因为他那个初初的 demo 只是一个钢琴底，我就以为 Vicky 会是一个很 classical 的一个 arrangement， 但怎知原来他最后我跟他沟通了我想癫一点的歌，其实原来他跟我想法都一样，我们最后这个出到这个 final message 的编曲其实是跟我原装的 demo 是很大分别的，是啊， OK， 因为编曲就是孔乙佳和 Richard Chiu 这两位编曲人揾得好啱喎，因為佢哋兩個嘢係做嗰啲畫面係啊，諸如此呢個嘢係同埋啲 dark side 啲嘅嘢，瘋狂啲嘅嘢， 所以好中意個編曲。 係啊，我聽嘅時候喂好有型喎呢首歌， 同埋一定要 headphone 聽啦呢只歌。 嘢 係啊， 喂，但係監製都係阿孔乙佳同埋阿 Vicky 一齊去到做嘅。 係 咁嗱，係嗱，收到個曲嘅時候係見再同佢溝通啦。咁但係 studio 上面，即係同呢兩位 producer 一齊去到合作嘅時候，又係一個點樣嘅？過程咧，今次 過程其實好快啊！呢隻歌咧係俾我預期之中咧， yeah. 我以為我要弄一個禮拜，咁我聽個編曲，哇，都唔知點唱呢、這個編曲，靚又唔係啦，太癲又唔係，好似要嗰種暗湧咧，想變態心態嗰只，但係我兩日就錄好咗呢一隻歌，咁啊、其實個過程 ，Vicky 係一個好，佢唔係好 technical 嘅人。 Yeah. 佢會講好多感覺，譬如佢裏面有一隻歌詞，想東想西想拗滿心的痕，初初係唱唔到嘅，佢真係想我要一種鹹濕嘅感覺，即係話呢隻歌其實 洪文琪好叻做呢樣嘢， 最鹹濕， 佢自己唱呢啲鹹濕嘢都好叻， 係啦係啦，即係用呢啲比較啊比較刀肉嘅形容詞嚟講， 同埋你諗下呢個字點唱啫？你谂下，你要唱拗痕， 系啊，可以好笑噶嘛，系咪先？ 系啦，系咪先？系啦，因为周慧芬近年有好多词，你都系估唔到曱甴，你又摆落去，诸如此类。咁你拗痕，你真系哇，点拗痕？ 拗紧脚板底， 好 sexy， 拗痕，好难唱，真系。所以我觉得呢首歌系难搞噶。 系啊，系啊， 咁你犀利喎，两日。 我係啊，我唔知啊，即係我預期會多啲咯，但係佢錄完咧之後就話啊，唔使啦，唔使補啦咁咯，哇，真係㗎咁樣。 係，咁你應該收到成個 final mix 嘅時候，應該係嗰度。 好驚！ 哇，好驚喜啊，驚豔啊，我覺得。 驚豔啊！呢首歌真係驚豔。 又同，因為其實野木蘭已經係一個瘋狂嘅感覺，我哋點樣去做都唔好難去呢個 moment 超越野木蘭嘅瘋狂。 嗯。 咁呢一個曲風。呢、這個瘋癲嘅曲曲啊，瘋癲嘅曲風係啦，亦都係變態小説，我覺得係好啱延續我呢一個花嘅系列啦。 我的一个肉身，可决定抱动的当一位好人，藏着我的千个内心，可接受有心的愿要我秘密，要亲多人，要跟多神，就算学专心的他专注的左右，记载我若是能明亮地伴你一生，一时能胡乱地过分妄想真实，压抑更不行，愿意做花心之中 花心，我越嚟越期待佢呢个 project 嘅 total 有几多首歌啊？你 暂时三只嘅，如果大众我好中意，系咪应该做多啲啊？嘛， 嗱，因为咧老实地说咧，我好中意听 concept album 嘅，咁、 哦、 但系近年香港系少啦，咁有好多唔同原因啦，即系 budget 啦，诸如此类啊，同埋 single by single 诸如此类啦。咁我觉得，喂，你难得有一个花呢个 concept 同你困得咁好。我覺得你應該同你公司費，起碼成為一張 EP 又好，五至六首歌或者六，或者真係成張大碟。 好啊，幾時播啊呢個節目？ 快㗎啦， 係咪啊？即刻即刻錄低。 真係喎，因為你諗下幾有趣成件事，係嘛？ 我覺得都緣分嚟嘅，因為花本身我哋都即係無心插柳，有呢個系列，跟住就暗黑就，原來同我。咁嘅人都可以 match 到嘅话，咁我觉得几特别嘅。好啊，好啊， 我 努力将佢延续，延续，延续。 而家好似我系泳儿，佢系英皇。泳儿求下你啊，你啲歌 啦，求下你啊 ，A&R。不过真系难嘅，因为好少人写呢啲歌。 系唔紧要， 但系周耀辉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我有好多嘅代表作都系佢写嘅。 嗯 ，OK。喂，咁而家呢一啲歌到时喺台上面嗰、那个有冇一啲谂法就系、是、个 visual 我哋点样去到 present 啊？ 有啊， 因为你嘅 MV 嗰个 visual 嘅风格都好强。 系啊，所以我特别都好要求，即系喺个 concert 里边个 part dark side 个 part 咧，真系唔可以斋动喺度唱。因为以往我嘅 concert 可能得嘅，因为我啲歌都系慢歌情歌， 抒情啊。 系，但系如果好似有呢个咁 concept 嘅呢一个 theme，其实我哋喺 visual 上边啦，真系会呈现呢个效果，或者我哋都会有啲 acting。去辅助，或者有啲 urban dance 去辅助呢样嘢。 OK， 咁今次系同边位导演啊，或者系music director 去合作呢、這个 show？ 今次呢个 show 啊、music director 其实冇话有一个 music director 嘅，咁我哋导演就暴月辉啦，咁啊，其实我哋因为 MV 今次两个 MV 都揾咗阿星帮我拍啦，其实我都会去听佢啲意见，点样去呈现呢两只歌咧？因为我觉得佢系一个。玩得曬嘅嘢，玩得好好嘅一個人，同埋 visual 上面好強嘅一個人咯。 係、我幾期待呢個 show 上面，嗰個影像上面喺舞台上面嘅呈現，同就咁聽係真係兩種，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兩種兩種享 受。嚟緊就拍 MV 啦。未拍， okay， 但係知道曬個 concept， 已經知大概知道個 concept，都會延續翻葉慕蘭嘅。 哦，因為上次去夜幕蘭嘅時候咧，佢有一個 props， 我問阿星咧可唔可以送俾我啊？咁樣 邊個啊？ 佢一個嗰個 爛咗係咪啊？ 係啊，佢同我講係爛咗咯。咁你玩得爛嘅？ 咦，唔係我有啲裏邊係折斷咗佢 啊！我想要啊嗰個， 我想要你攞翻屋企做乜嘢咧？ 你理得我啫， 自己玩 系啊，崇拜佢啦咁样。喂，咁啊，预祝泳儿你 good show， 好多谢多谢， 同埋真系。fight 多幾首歌， 好啊！ 我覺得呢個 concept 同你個火花好好， 好好 ，thank you。 今日多謝泳兒 ，thank you。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邊個話一個人就唔好玩嘅先？佢咧就自认系独行侠专家嚟嘅，可以自己同自己相处而唔会觉得闷。就好似佢今次嘅作品咁样，象征住自由自在，带出独行侠都可以过得精彩。祝福祝奈玛利亚，填词林若玲，编曲何炳顺，监制何炳顺、蔡一杰。上方四个星期暂时回落了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四位，蔡一杰独行派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了，送走了泳儿之后呢，咁预告喺一间四点钟之后的骚动音乐啦。 四点钟之后咧，骚动音乐儿歌会有旅游人咧，阿翔咧会最后一次嚟同我哋交换歌单。咁今次仲会讲埋咧，佢喺即系呢个好荒凉嘅地方食物中毒嘅经验啊。 喺边个好荒凉嘅地方啊？睇下你记唔记得先。 嗯，咁我哋而家四点钟翻嚟听咧，我哋就一齐可记得嗰个地方噶啦。 没有落脚地到处飞，瀑布下我寻找星地，没有订票任性地上机。没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一丝不挂身段更优美，随着我心的游记，飞行有一千里，独舞在镜内我跳起，在镜内世人都妒忌，约会我没有被处死，自制造我人生趣味，华丽舞会绑着你，怎么可以单独看出戏，除掉梦中的神秘，轻盈地吸口气，对吧？ 新闻之前，你揾嚟有蔡依健啊，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独行派对》。 在旗下通讯服务发展点对点加密技术 ，Facebook 认为咁样会破坏用户私隐同安全，拒绝配合。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同澳洲内政部长杜登向 Facebook 发出公开信。路透社报道，美英两国计划签署一份特殊数据协议，要求科技公司快速跟进执法部门的要求，获取涉及恐怖分子同儿童罪案的信息。执法人员最快可以在几日内取得有关信息，而不是现时要六个月至两年。Facebook 旗下通讯服务 WhatsApp 已经取用点对点加密，只有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阅读信息内容，并以加密格式保存。Facebook 计划将技术扩展到其他的应用程式。公司表示强烈反对政府试图建立后门，因为会破坏全球各地用户的私隐和安全。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40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640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蚊，跌1.2；信达生物25.75元，跌0.5；美团点评85蚊，升2.6；盈富基金26.75元，跌2.5；友邦保险73.65元，跌9.5；汇丰控股58.3元，跌5.5；百威亚太30.4元，升8毫；中国平安90.1元，跌6毫；建设银行5.93元，跌6仙。领展房产基金87.45元，升5.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9.673，瑞士法郎7.86，澳元5.3，加元5.888，新西兰元4.956，欧元8.6071。每百日元对港元7.3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5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0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51美元，卖出1,50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咁喺太子道东天桥去亚街路街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而家呢一段嘅桥面暂时唔能够通车，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咁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亚街路街，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有意外，桥面唔能够通车，咁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彩虹村。至于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亚山花园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亚山花园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 另外提翻大家啦，喺港岛中区因为道路事故，而家康乐广场介乎文祥街至到干诺道中一段，以及喺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辅道中同埋北打街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咁而家电车介乎希利街至到道路至道来回线嘅服务仍然系暂停，另外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小巴路线32、32A、33同埋 33M 系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挤塞，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清风街天桥底，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北拉山道。另外南塘道上山而家交通亦都是繁忙，车龙就排到近城和道。今日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加路街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欣安邨去西贡。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乐乐见我哋食嘢，佢又想食。 好啊，咁俾佢摸一下，试一下，认识唔同嘅食物啦。食物多元化，为小朋友成长同脑部发育提供需要嘅营养。 佢仲想用羹自己筆喎， 佢一岁啦，係时候教佢，鼓励佢转用杯飲嘢，自己食嘢，等佢增加食嘢嘅乐趣，由细建立健康嘅飲食習慣。想知多啲，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莫莉，今个礼拜发达啦你，我哋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请咗你个男神嚟啊。 Kitty 好多个㗎喎，边个先？ 你之前出个 post 话要见佢嗰个啊！ 我系 Jason 陈志新，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和你主持嘅《敏感时刻》。 吓，唔系啩？咁我补妆先，唔倾住，拜拜拜拜拜拜。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翻嚟下午四点十一分骚动音乐，一阵义工会有旅游人阿祥会嚟分享佢嘅歌单。第一首拣嚟就 Hurts， 歌曲名称叫做阿丧，丧得过香港。 人类歌中，势不可以挡，都市角落令我声动。用名利俗的梦，几多争斗中心血送，方觉痛。生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琐碎。某某赞许，金樽自举，谁有送天送唱我歌？谁有送失你我成就他经过？谁有送纸散播痛苦理想要 出手太少，不屑对待，限制于这了。求问你欢喜，得出位答嘴多有趣，听两句。丧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琐碎，得某某赞许。 丧，唔知喺你心目中有边啲人系好丧嘅咧？咁呢首歌叫阿丧啦，可能而家个社会都丧丧地噶。另外一个觉得好丧嘅咧，就系同我哋三个星期二个会有嘅阿翔啊，因为你话由大埔踩单车去南非咁易嘅咩？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第三次亦都是最后一次可以同我哋旅游人阿翔倾下偈，倾下佢旅程当中嘅故事同埋一啲嘅歌嘅。阿翔你好， 你好。 我谂今次即系必须要道歉先啦，因为我系有啲即系偏见，我哋话我就会觉得当你成日喺啲山卡拉嘅地方嘅时候咧，那个 playlist 应该好旧啦。即系我相信，即系成日都谂佢应该仲听紧十年或者廿年前嘅歌，但系唔系，今次佢呢首歌。好新啦，同埋即系必须要讲，即系大家呢排都会觉得，即系系一个好俾到大家力量嘅一首作品。咁第三首啦，阿翔拣嚟嘅咧就系 Sammy 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好新下、哦。 系啊，不过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已经觉得即系好有感触噶啦，即系好似即系人生去到某个阶段嘅时候会谂翻好多之前嘅嘢啦。 嗯， 即系两年前去呢个旅行嘅嗰、那个大旅行嘅时候未有呢首歌啦。咁、但系啱啱我就上个月就去完一个系对我嚟讲系一个中距离嘅单车旅行啦。咁、我踩咗一个月嘅帕米尔公路，咁就系、是、其实系中亚嘅一条好高海拔嘅公路嚟啦。咁、嗰个过程 好似话嗰度嘅直情叫做咩世界屋脊咁样嘅一个名称啊嘛。 系啦系啦，嗰度系有个别名叫世界屋脊啦，因为有几条山脉咧都喺嗰度嘅，咁就系佢成个高原其实系喺塔吉克 主要喺塔加克同埋吉尔吉斯里边啦。咁佢个高原最高其实去到海拔7000几嘅。咁中间有一条公路经过呢一个高原咧，就叫做帕米尔公路。咁嗰条路最高都去到差唔多5000咁滞噶啦，已经系啦。咁就系一条都真系几荒芜同埋几大挑战嘅一条单车路线嚟。咁但系好多单车旅行人都会想挑战呢条路嘅。首先系风景真系超级靓啦，嗰度高海拔嘅地方。咁我成日都话，其实喺单车旅行里边咧，最难最难踩嘅地方咧，通常风景都系最靓嘅。 哦，系 啊，因为通常啲即系譬如啲路比较烂嘅地方，就系一啲偏远啲嘅地方啦，一啲山区嘅地方啦。咁啲山区地方咧，即系冇乜人工嘅污染咧，嗰啲风景系真系好靓好靓嘅。即系我一路踩嗰条路嘅时候，其实系一条河边啦。咁嗰条河嘅对岸咧，其实就系阿富汗。咁阿富汗咧，唔好听到阿富汗就以为一定系打仗嗰啲。 你真系讲中咗呢啲平凡市民内心肤浅嘅偏见啊！ 其实阿富汗北部嘅即系帕米尔高原嗰一带咧，其实嗰度啲。嗰度係一個風景好靚啦，冇話恐怖分子啊，人都冇乜嘢一個地方嚟嘅。咁嗰度有啲雪山係真係靚到好緊要，即係成個過程即係全日就係對住嗰啲雪山喺度踩，咁真係好靚好靚啊！ 係。 一年奔向天國，一年墮回地獄，信念掙扎中兜轉，經驗過度萬年。嘴念分秒的变，际遇里遇上失眠，而逐寸逐寸历尽万辛，找不到乐园，路都尽穿，要怎打算？还要。 嘅风景，但系虽然好难踩啦，咁样同一时间听紧呢首歌就系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你头先话呢个旅程当中算系 loop 呢首歌 loop 得最多 嘅，即系我一路踩嘅时候听呢首歌都会有少少眼湿湿咁样嘅，即系会谂翻都几特别，即系以前我冇谂过会行呢条路啦，冇谂过会做一个全职嘅旅游人啦。咁但系原来我经过咗一个长旅行之后，又有啲机会可以俾我继续发挥呢样嘢，可以继续用呢样嘢做我嘅。唔好話事業啦，可能係我生命裏面其中即係最重要嘅一樣嘢咁樣啦。咁我今次繼續去旅行嘅時候，我會諗翻好多嘢，然後聽呢首歌我就覺得好感動。 你聽呢首歌會諗起啲咩㗎？ 我會諗翻我以前係一個唔係好運動嘅人啦，冇乜毅力嘅人啦，係好容易放棄嘅人啦。咁原來我經歷咗一啲好似咁辛苦嘅嘢之後，原來人生有好多嘢，有好多可能性嘅，有好多嘢可以唔係話。完全唔可以改變到嘅，係啊！我記得其實當初點解選擇單車旅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其實好多好多年前喺十幾年前喺澳洲嘅時候，我曾經遇過一個好大嘅單車嘅意外嘅。咁嗰陣其實我跌到係成身傷曬，而家你見到我手臂上面咧都有仲有啲疤痕喺度嘅。我嗰陣時其實係喺個單車度撲落嚟啦，咁仲係成身都血嘅。嗰次係喺醫院度即係攤咗一。大段時間咧又要聯針又成啦，咁其實我嗰陣時有一段時間係唔敢踩單車。 我諗我如果經歷過啲事情，我應該呢一世都唔想見到單車呢樣嘢，因為即係見到單車我就會痛啦，我覺得上嗰啲傷口啊。 係啊，嗰陣時我就係有少少陰影嘅，我逢親踩翻同嗰陣類似嗰啲好沙石嘅路啊，或者一啲即係落斜嘅時候咧，我都會好驚。我有少少想挑戰自己呢樣嘢。 O、okay, K， 但其實你無論大旅程細旅程，你都成程都係要自己 keep 住維修單車嘅，係咪？ 係啊係啊，簡單嘅維修自己要識咯。 你係咪旅行之前就有做過啲學習嘅？ 我都係臨急抱佛腳。 搞錯！ 我出發之前一個月先特登去報咗個單車維修課程。 我以為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事情嚟啊嘛！ 我諗住臨急先至學，咁自己記憶猶新。 你呢個咧同啲學生考試之前一晚先嚟温書係同一個道理。 冇錯。 但是嗱，因为咧，其实大家上阿祥 Facebook 都可以看到佢喺头先讲到呢个帕米尔公路上的一啲嘅经历嘅。 系。 而我自己睇完啲 post 之后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系食物中毒嗰件事啊。 嗯。 因为我睇完佢啲文字嘅描述咧，你会觉得哇，你嗰下应该距离死亡好近啊。除咗因为食物中毒好本身好危险之外啦，你谂下佢喺啲。荒芜无人到一个咩嘅地方食物中毒，你真系可能俾人发现嘅时候就已经系好严重、好严重嘅时候咯。你嗰时惊唔惊噶？ 我嗰晚我第一晚真系有啲惊，因为我嗰日系啱啱系进入一个好真系最船潮路最荒芜嘅一个无人区嘅第一晚。 嗯。 咁、 嗯、 我系踩到一个山头咧，系真系完全冇人嘅。嗰度海拔好高，3000几添嘅，系好冻嘅。 系。 咁嗰晚我即系有露营啦，露营嘅时候、嗯、我就嗰晚就嚟了啦，真系出去又喺营外边又屙又呕，成晚几乎冇瞓过。 系、 嗯。咁唯一即系翻入个帐幕度休息下嘅时候咧，合埋眼咧，我直情见到走马灯啊！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发梦咧。我系梦见一啲童年去过嘅地方啊，咁样 人生过往嘅经历， 我喺度谂，哇死啊！我系咪真系就快死啊？ 但系你嗰时嘅体能又救唔到自己，又做唔到啲咩，净系可以瞓喺度啦。 系啊，真系冇任何嘢做到，因为嗰度真系好偏僻啦，电话又收唔到啦，即系又半夜三更啦，即系冇任何嘢做到。 即系衰啲讲句系叫做死咗都冇人知。 系啊，冇错，都系去翻嗰首歌啦，即系其中一句好打动我嘅就系、是、已患病者刻才发现极渺小咯。 系， 即系我呕吐痛喺香港可能。好少嘅事，咁但系原来你当你一个人嘅时候，你做唔到任何嘢，你真系唯有真系听天由命，你真系、嗯、你真系要感谢你冇死到，你真系要你信咩都好啦，你要感谢呢个世界俾你继续有呢个生命，可以继续行你嘅人生啦、嗯。 救到你嘅系我系一个车队嚟嘅定系点啊？ 佢哋咧其实系啱啱一个系德国嚟嘅旅行团，咁佢哋咧系但系佢哋自驾游嘅，即系佢哋。咁咁啱就喺嗰个山路度，第二日就遇到其中一架车。咁、 嗯、 我其实系嗰阵已经咧，即系好辛苦到咧，我就快晕咁就，我推住架车上紧斜， 咁嘅身体仲要上斜， 系啦。咁佢哋就真系停低我侧边问我有冇事，系啦。咁我就我有事， 好坦白同埋好坦诚。呢个时候都无谓夹硬 啊，系啊，无谓夹硬嚟啦。咁我就同佢讲，我真系唔得啦。即系你可唔可以上你架车，即系去咗离开咗呢个山区先咁样咯。 唉，即系我觉得咧，旅行嘅途中，尤其是呢一种踩单车去到，我谂比较偏远、比较少人、冇咁发达一啲地方，就系、是、有呢啲意外咯。 嗯， 但系即系都系话咁讲，即系当你大步揽过之后咧，你会好庆幸啊，原来呢啲经历系丰富咗你某一段嘅故事嘅。 系，冇错。 咁我觉得阿祥好多呢啲好丰富嘅故事啦，即系不得之了，因为你谂下你。你真系带住架单车周围去咁样，所以其实今次我哋就分享三次啦，可能去到呢度先。咁之后咧，如果可能有咗其他新嘅啲旅程咧，都欢迎阿祥再嚟骚动音乐，我哋再有分享其他啲新嘅音乐啦，同埋新嘅故事。 好啊， 好啊，多谢晒阿祥，我哋咧就即系都系去翻呢首歌啦，就系、是、Sammy 郑秀文嘅呢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旅行顺利，我哋一路顺风。 多谢晒， 多谢。 年年月，灵感也浸没了。寒刺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 一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反蒙面法，听日起实施。佢话虽然系引用紧急情况规例嚟订立禁止蒙面，但唔等于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佢话冇人会怀疑目前情况危及到公众安全，而反蒙面法嘅打击对象系使用暴力人士。明白有人以有合理需要配戴口罩，強調有豁免條例已經取得適當平衡，而今次反蒙面法會是以規例方式進行，屬於附屬法例，將會以先訂立後審議進行，當立法會月中復會之後，會將規例提交立法會審議。林鄭月娥呼籲社會各界放下分歧，恢復平靜。她說政府班子會按早前公布的四個行動繼續對話。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禁蒙面条例今日会刊宪，听日零时起生效。有三种情况下的人士可以获豁免，包括从事专业人士为个人人身安全理由需要蒙面，例如是记者、因应宗教理由以及是医学健康的理由。李家超话：订立反蒙面法的目的是为了阻吓非法暴力行为，以及协助执法部门搜集证据。他说禁止蒙面的三个场合，包括在50人以上的集会或者30人以上的游行，有通知警方而警方没有反对的活动，未经批准的集结，或者是警方禁止和反对的集会游行，又或者是非法集结和或者是暴动，在这三个场合禁止蒙面，违例者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囚一年和罚款25,000元。李家超又说，蒙面的定义包括是使用面罩或者其他遮掩面部的物品和颜料，可以阻止识别身份的物品。教育局下午三点向全港学校校长和校监发出信函，通知禁止蒙面规例将会在10月5号零时零分正式生效。教育局在信中促请学校尽快提醒学生和家长，在新条例下任何人身处受规管的公众集会和游行，或者是非法集结，包括是暴动，或者是未经批准的集结的时候，使用可能会隐藏身份的蒙面物品即属犯罪。 除了宗教和健康理由之外，学生在校内和校外都不应该戴上口罩或者以任何方式遮盖面孔。建议学生有身体不舒服，最佳的做法是尽早求医和留在屋企休息。此原则同样适用于所有教职员和在校内工作的人士。教育局强调，学校不是表达政治诉求的地方，学校和持份者应该致力营造安全和平稳的环境。徐涵亦都附上家长通讯范本，让学校尽快发出通告给家长签署。区议会选举提名期今日展开，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报名参选南区区议会。他说现时关注的不只是政府会不会取消某个参选人的资格，而是政府会不会取消整个区议会选举。黄之锋说今年七月选管会的提名顾问委员会已经确认他合资格参选区议会。如果他最终被取消参选资格，年轻人的声音未能够进入体制，就反映特首林郑月娥口中的对话平台犹如垃圾。他又说参选并非为了博取被取消提名资格以制造政治效果，他的政治立场非常清晰，始终如一，如果被取消参选资格，他和民主动力已经取得共识，将会有应变方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289点，总成交金额683亿9,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2.8跌2.4，信达生物25.6跌8毫，美团点评84.7升2.3，盈富基金26.7跌3毫，友邦保险73.55跌1.05元，汇丰控股58.25跌6毫，百威亚太30.5系升9毫，中国平安90.05跌6.5毫，建设银行5.92是跌7仙，领展房产基金87.45升5.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6.79，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6，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0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41美元，卖出1,50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咁较早前喺太子道东天桥去亚街路街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嘅。而家车龙排到上观塘绕道，龙尾近启德消防局。咁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咧，去亚街路街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较早前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咁另外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桥面有坏车阻路，而家呢一段嘅加士居道天桥暂时唔能够通车，一带交通亦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咁受到车多影响，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近住佐敦道嘅桥面有坏车阻路，暂时呢一段嘅加士居道天桥咧唔能够通车。龙尾去到新山道，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喺中区因为道路事故，而家康乐广场介乎文祥街至到干诺道中一段，以及系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辅道中同埋北打街仍然系封闭。咁电车服务介 乎希利街至到杜魯至道的來回線現在仍然是暫停。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交通暫時正常。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現在非常擠塞，東行的龍尾去到近維園道。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龍排到和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繁忙，龍尾在紀元大坑道近住光明台一段來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而在九龍方面，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六輪街一段車多，龍尾聖佐治大廈。亞皆老街去觀塘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擠塞，車龍排到九龍醫院。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車龍排到果欄。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馬鞍山欣安邨去西貢。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司機在一個鐘頭裡面空轉引擎超過三分鐘，可被罰款320元，記得停車熄匙。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新屋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陈生中咗40000锦口啊！ 嘿，我派到公屋啦，真系开心过中奖啊！ 我啊仲等紧啊， 分租间房俾你咪得咯，仲可以赚翻少少添。 咁做系严重违反公屋租约，分分钟连屋都冇得住啊！你 咁都唔得噶？ 想知道更多滥用公屋嘅相关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播出嘅《公屋快活人》广播剧啦。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THK. M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今日系呢首歌噶啦。 迫る初夏，地獄の分断。我らを狙う黒い影、世界の平和を守るため。Go, go, let's go 輝くマシンライダー ダンス ライダー キング 仮面ライダー仮面ライダー ライダーライダ ー迫る悪魔の軍団我が友狙う黒い影世界の平和を守るため Go! Go! Let's go! 真空のマフラーライダー ダンス ライダー キック 仮面ライダーショッカー恐怖の軍団我が街狙う黒い影世界の平和を守るため 就嘅4:43，哇！第一次喺呢个节目度播日文歌啊，年纪后生啲嗰啲，可能你未听过呢个版本嘅《蒙面超人》嘅呢首日文嘅主题作品。有啲超人咧就蒙面嘅，不过如果你咧伤风感冒啊嗰啲咧，皮肤敏感啊唔舒服嗰啲咧，记得要去睇医生啊。唔好全然俾人戴返个口罩啊喂。 几点钟起身几点都眼瞓，我最爱系搭落床。想听朝打风行完雷地震，世界冧都要瞓。起身我背脊骨痛，返工个冷气好猛好冻，识呢老细我 M 到警痛。想放工去退休放大假，唔做啦唔做啦，挨坏晒需要出去唞下玩下，加过班有冇加过士气，靠你份量。哎呀，我今朝有啲唔舒服，难以自拔，想份班好老板俾我差量差在千倍奉还。哎呀，我屋企只狗唔舒服，陪住女兽医解我没法来旺财抵赞。东京放假放包月止痛，哦，人哋啊好有客有理想与大志，磨练下磨练下，磨灭到火箭都会中下中下，飞上车礼拜一撑大眼去上班。哎呀，我今朝有啲唔舒服，难以自拔，想瞓翻好老板俾我差量差在千倍奉还。谁为谁感叹？ 本嚟有林海峰呢首嘅作品，作品名称呢叫做《我今朝有啲唔舒服》啊，记得要揾个好嘅医生去睇。 勤力吃，勤力喝，勤力买，勤力吃，勤力放工。今朝有啲唔舒服，硬跌跌翻，想瞓翻，好老板，请你一个班去千倍奉还。哎呀，瞓餐饱最精神舒服，求上帝有功打埋嚟，全部礼拜一吹正入嚟，无掉那上班紧竭力皮，上落床襟皮。 一个好嘅医生咧，就系、是。要治标，但系最紧要系治本啊！揾到你嗰个病因，究竟个核心问题喺边一度 ？Happy Monday。 如果唔系咧，只会令到你病入膏肓，哦唔系，病入膏肓嘅啫。又俾多个比喻啊，就系、是、如果你揾到个错嘅医生咧，佢会俾到一个错觉你嘅，你以为自己系嗰啲白血球啊，喺度打紧病菌啦，系咪？但系原来你自己系嗰个癌细胞，你又杀紧自己嗰个身体，咁啊好大件事啦！呢首歌就系问你一个问题，嗰个咩嘅醒你啊？ 疯狂躁猛追，敲出一遍看天雷。你有你铺头春水，长期的颓废脊椎，一早恋上皮蛙队，怎么战？怎么变？成不新情侣？ 就嘅4:51，嚟到阿琼嘅呢个部分啦。呢首歌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系安慰自己啊，几好啊，我都可以做一个普通人啦、啊。但系而家再听咧，我发现最紧要系要成为一个厉害嘅普通人。 就爱只有生死离别。 自信也踏不降低情绪的限度，悲伤太重依旧拉不下脸，想当去玩你才大的世界第一却插不上嘴，可笑的是点了根烟却点不着走的火花，成为个假心却说谎，外面太匆匆，他们喜欢你多讲，总有天我会打破那扇窗户的，反正从来不屑他们的大拇哥，总有天当我脱下纱布的，谁都别想别想再掐住啊。 简历有陈珊妮 featuring 吕士谦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我刚才在想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到底还是不是普通人呢？其实我觉得无论你多厉害都好，但都是普通人来的。但普通人都应该有普通人面对这个世界一个正确的良知和是非观，就是那个是非观令到我们在这个这么混乱的世界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简历吴青峰最新专辑《太空人》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巴别塔庆典》。混乱的世界跳自己的舞，坚持自己的秩序。 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邪恶上涂有的面，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有说有笑却无人知晓，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万古百你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真诚实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个方格耶，在这里不提人话也不分出耶， 他凭借年少做一系列他从那出来自上天，他要和了群众一大堆，他们自以为最高贵，他们抓着爱这个词汇，心里是华丽的干瘪，他们决定互相面对面，都已无法稍微理解， 我哋嘅系吴青峰嘅 《巴别塔庆典》， 系啦，喂，咁啊，记得啊吓，今个 weekend 记得要平安、 小心， 系啦，我哋就唔好讲拜拜啦，我哋下个礼拜三节同你记得要嗰个系再见。再见。